要求你给我一段忍耐路的时间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彭羚演唱的一首非常有动感的情歌，给我一段仁爱路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黄品源和莫文蔚演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。

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欧阳菲菲演唱的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，这个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日本歌曲哈，叫 Sexy Bus Stop。 那中国台湾的另外一位女歌手李丽芬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钟镇涛的《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》。来自钟镇涛和他当时的妻子张荣芳在1992年演唱的歌曲《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》，在当时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哈，但是很可惜哈，后来他们两个人还是分开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陈明带来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。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

听到这首歌是由方季韦带来的《愿苍天变了心》，这首歌也是电影《上海滩赌圣二》的主题曲哈，也算是一首不太为人知道但是比较经典的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郑伊健的《虫儿飞》。 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想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虫儿飞，花儿睡，你双眼一对才美，不怕天黑，只怕心碎， 听到这首比较短小精悍的歌《虫儿飞》，是1998年的电影《风云雄霸天下》的插曲哈，那是由郑伊健的演唱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的《有一天我会》。

不可不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这扇门是否终将为我等。请要我等多久，多久你才愿意告诉我，这缘分是否终将为我等。缘分缘分，只怕永远没有分，左等右等，只怕空等不怕冷，只怕有心没人疼，谁知命运会将你我怎么分。缘分缘分，只怕永远没有分，左等右等，只怕空等不怕冷，我心疼心疼，只怕有心没人疼，谁知命运会将你我怎么分。不可不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这扇门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女歌手蔡幸娟带来的《缘分》。蔡幸娟这位歌手非常的厉害哈，她在198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，而出道的时候已年仅14岁哈。她非常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戴军的《阿莲》。那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也就即将要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最后听到戴军的《阿莲》。 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？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？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，我们相约又相伴？阿莲，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，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？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。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，阿莲。阿莲，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？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？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，我们相约又相伴？阿莲，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，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？ 恋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，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。 心花放，却不敢照直讲，太彷徨。为你拼命写诗句，又为你暗地寄出去。我喜欢你，想轻抚你面庞，没法淡忘。而我太迷茫。